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河套地区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呢，本市天气是逐渐转阴的，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零星小雨或小雨，城区以及其他大部分地区预计不会出现降雨。明天白天，天上的云依然比较多，光照条件减弱，气温小幅的下降，但天气整体舒适宜人，加上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较为有利，太阳也不怎么晒，是一个可以多到户外活动的好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呢，是一个特别适宜户外活动的好天气。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这个时段西部环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西二环天宁寺桥到西直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苏州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由北向南，越各庄北桥到新兴桥由南向北，西五环的晋元桥到八角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四环丰北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后车呢是短暂排队，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饭菜吃不完的情况，扔了有些浪费，留着下次吃，弄不好又会吃坏肚子，影响了健康。因此剩菜剩饭该如何处理，让不少人犯了愁。剩菜剩饭究竟能不能吃？营养损失严重吗？对于剩菜剩饭怎么处理，吃起来才健康？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于淑清，给您说说如何与剩菜剩饭健康共处。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于淑清，给您说说如何与剩菜剩饭健康共处。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于淑清。您好，于主任。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件事儿啊，是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天天都会遇到的家里边的这个剩饭剩菜的这些事儿。其实平时呢，我们都知道这一顿 要是能够掐么好那个量，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吃多少做多少，这个是最理想的。但是呢，这家家户户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剩饭剩菜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说了，现在大家伙呢对于饮食越来越重视，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剩饭剩菜在吃的时候它变得更香，同时又不会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内容哈，如何与剩饭剩菜健康共处。那各位关于营养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这个食物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 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相关提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要出今天节目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了，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请听题。这个跟剩饭剩菜有关系哈，我们管它叫做隔夜菜，就是今天可能晚上这顿饭剩的菜第二天吃。这隔夜菜我们长时间过度的来翻炒翻炒，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灭菌让它更健康呢？隔夜菜有效充分的翻炒是不是可以灭菌更健康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节目的上下半段我们会各挑选一位答对的听友，送上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您要想了解节目的这个奖品的详细情况哈，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菊粉。当然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在手机上下载网易新闻的 APP 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关于这个剩饭剩菜如何与我们健康共处，关于食物营养方面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患了高血压很多人会有症状，比如说会觉得头痛头晕耳鸣失眠等，但是有些人呢却没什么感觉，这就如同温水煮青蛙，慢慢升高反而不难受了。没有感觉不等于没有危害，等到心梗脑梗出现的时候就为时已晚。所以无论有没有不适症状，高血压都值得引起重视。另外降压药服用时间长了，药效作用也会减弱甚至丧失，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和一些其他慢性病的出现，以前的降压药有可能就不适合了。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会根据患者3到7天的监测情况及时调整降压药的剂量和服用的时间。很多人从一开始得了高血压就按说明书吃药，吃了几十年也不知道这药量是否适合自己，这样的降压药呀吃了往往也是白吃。立秋之后天气明显转凉，由于夏季身体消耗过度，现在正是滋补身体的好时候。但是营养专家提醒，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吃太多高热量的食物，不然呢会引起腹泻。原因是在夏秋交际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胃口大开，但是胃的适应还没有改变，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这一夏天饮食都比较清淡，这个时候胃肠承受不住大鱼大肉，不能充分消化，很容易会造成腹泻。而且天气一旦转凉，脂肪就会燃烧的比较慢，吃的东西转化成热量之后呢，会存留在体内，脂肪一旦不燃烧就会变成肥肉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秋季也被大家称为长肉季。进入这个季节以后，还是不要摄入太多的肉制品，还是应该以清淡饮食为主。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饭菜吃不完的情况，扔了有些浪费，留着下次吃，弄不好又会吃坏肚子，影响了健康。因此剩菜剩饭该如何处理，让不少人犯了愁。剩菜剩饭究竟能不能吃？ 营养损失严重吗？对于剩菜剩饭怎么处理，吃起来才健康？健康加油站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于淑清，给您说说如何与剩菜剩饭健康共处。 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来关注怎么样哈处置好我们家里边这点剩饭剩菜。那我们得问一下于主任，其实要说呢，大家也挺矛盾的，这饭菜吃不完扔掉吧，太浪费了，但是留着呢很怕的就是这个第二顿再吃的时候会吃坏肚子，还有一些说法就是隔夜菜里边有毒啊。那我们先请于主任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隔夜菜到底有没有毒，这个毒打哪儿来呢？ 好的。对隔夜菜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很安全，是不是能吃啊，是不是有毒，这个问题就是越来越得到我们大家的重视啊。那么首先呢，这隔夜饭菜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你比如说它容易发生腐败变质这种安全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如果我们的隔夜饭菜存放不当或者是存放的时间过长，容易导致呢微生物，这微生物包括一些细菌啦、霉菌等等，能够大量的繁殖而造成腐败变质。那么腐败变质的食物也肯定是有毒的，一定不能吃。 嗯， 这一点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比较明白，而且一般能够避免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剩饭剩菜，还有一个安全风险，就是它剩饭剩菜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随着那个存放时间的延长，它有持续增加的一个安全风险。对于亚硝酸盐呢，人一旦是过量食用了，那它会引起人体的中毒，严重的话可以引起死亡。另外亚硝酸盐呢还会在我们人体的口腔还有胃内以及肠道中与我们的蛋白质的分解产物有一座叫胺的，它能够结合为亚硝酸胺。这个亚硝酸胺呢是一个强的致癌物，它能够引起各种多种癌症的一个风险。所以呢我建议对于剩饭剩菜最好呢能不剩就尽量不剩。但如果说一旦剩了，你一定要合理的保存，很合理的那个存放。对。那个主要如果在存放的时候，你再要一定要冷却，把这个饭菜放凉了以后再存放。放凉的速度应该好呢能不剩就尽量不剩。但如果说一旦剩了，你一定要合理的保存。很合理的那个存放，对。那个主要如果在存放的时候，你再要一定要冷却，把这个饭菜放凉了以后再存放。放凉的速度应该快一些，不要放凉时间太长，放一个比较浅的容器里头，尽快放凉，尽快给它密封。放在清洁的容器中分类存放，而且你存放的时间也不要过长，一般建议不超过48个小时。另外你要在隔夜饭菜你要再次要食用的时候，一定要真的观察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坏了，一定要千万不要吃， 这得先看， 先看一看观察一下。对，如果说没坏，你一定要彻底加热，把那个就是比如说加热到100度，十分钟左右，它应该能杀灭一些就是有毒的细菌或者是有毒的物质，这样就相对安全一些，是可以吃的。 好的，关于这个剩饭剩菜的话呢，一方面像您刚才说到一些细菌啊、微生物啊这一类哈，这一类呢可能是容易引起我们的腹泻，但是这个里边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像亚硝酸盐，还有这个亚硝酸盐和我们体内一些物质合成的这个亚硝酸胺，有的是可以直接导致这个人体的中毒，有一些呢像您刚才提到了，它会增加人患癌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的风险。以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那样的新闻报道，就是一家两口人这个体检之后发现这老两口都患上了，当时是肠癌还是胃癌，就说这两个人呢常年就是经常容易吃剩饭剩菜，就是养成那样的一个习惯了。所以呢我们大家伙就要密切的关注哈，就是自己家里边的这个隔夜菜还有这个剩饭剩菜尽量不剩，万一剩了 像刚才于主任说的这些，我们要尽量的快速冷却，要在这个干净的容器里面来盛这些食物。像刚才提到了家庭条件哈，我现在都可以有冰箱了，很多人就把这个食物说我放到冰箱里面储存，就认为是足够安全的一件事儿。您刚才提的一个不要超过48小时，这个是放在室温下呢还是在冰箱里呢？ 是，我说的是冷藏，室温下保存的时间更应该短。那冷藏冰箱，即使是冰箱冷藏，因为冰箱它本身就没有杀菌的作用，它的冷藏呢时间长了它也有细菌腐败变，细菌繁殖啊，形成一个腐败变质的问题。另外亚硝酸盐在放置的时间长了，随着细菌的增加，它把我们那个食物中的一些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那么就有就是安全风险。因为硝酸盐也许就是吃了以后可能并没有多大的风险，但是亚硝酸盐进入我们人体以内呢，那么在我们的口腔、胃和肠道里头，它容易合成亚硝酸胺。这个亚硝酸胺是强烈的致癌物，是风险就在这里。那么经常吃、频繁的吃、长期的吃，那肯定风险比较大。就是比如说肠癌啦，是这些，有一些。很多就是那一些那个就是慢性的癌症啊，它就与这个亚硝酸胺的长期的比较过量的摄入是非常相关的。 有关系的。 对。 然后我们今天说的剩饭剩菜，它可能也就是家庭当中亚硝酸胺我们摄入的一个主要途径了。 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如果经常吃的话。 所以其实以前我们对于剩饭剩菜的感觉，就是很多人认为剩下来的可能就是首先这个外观上啊，我们说卖相上不是特别的好了，另外就觉得它无非也就是营养价值可能流失了嘛，跟上一顿比没有那么新鲜了。但其实现在看来，它这里面的安全和风险因素还是挺大的。我查了一下，就是有的人说尤其是蔬菜特别容易产生这个亚硝酸盐、亚硝酸胺，说肉好像还好一点，这是真的吗？ 关于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啊，在各种食物中的一个风险啊，其实不是说蔬菜有更大的风险，那肉里头亚硝酸盐的风险也挺大。那尤其是那个海鲜那个产品里头，海鲜容易腐败变质，它这个在腐败变质的情况下，也增加了它这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 所以我们都说通常这个海鲜什么的一定要趁新鲜吃， 对对对， 要吃鲜活的， 尽量不要就是存放，或者存放的时间一定要缩短。那蔬菜中的亚硝酸盐的这个产生的含量也不一定就是说所有的蔬菜亚硝酸盐的含量都比较高，那就是绿色的尤其是叶菜里头，你比如说菠菜啦， 绿叶菜， 对，绿叶菜里头它含量比较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呢，就比如说那果实类的豆角啊，番茄啦什么之类的，相对含量就稍微低一些。所以你要存放蔬菜的话，尽量不要存放叶菜。这个另外在蔬菜的存放过程中，它的营养素损失的它比肉类要多一些，要高一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营养价值损失会大一些。所以你吃剩下的蔬菜，那么实际上它的营养价值已经大大折扣了，但是肉呢，它的蛋白质和能量几乎是不受损失的。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从我们从菜里边摄取营养以及和肉里边摄取营养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这个角度更大一些。对 对，剩的这个肉呢，相对来说它的营养的保持基本上是不太变化的，但如果是剩的尤其是绿叶菜，您在吃的时候其实它这个营养的流失已经是特别特别多的了哈。那我们还是以这样的为准吧。如果说实在吃撑了，必须这几道菜里边得剩下点什么的话，那我们把肉可以先剩着留着下一顿， 还是先剩下肉， 先可着绿叶菜把它这顿给它彻底吃光光。 对对 对， 要不然的话就是根本不是说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就是你再吃的那个蔬菜基本上也没啥营养了，里边可能产生的这个有害物质反而是更多了，是吧？ 对。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剩饭剩菜啊，怎么样才能够和它健康共处？哎呀，还是那句话，能不剩最好不剩，吃多少做多少，做多少吃多少。那么大家关于食物营养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于淑清互动和交流。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出的有奖互动问答题，您答了吗？题目是说隔夜菜 我们尽量多次的啊，过度点的去翻炒它，去热它，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灭菌，更健康一些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那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要了解奖品详细情况，可以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这俩字，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 好，健康加油站，我们来回应一下这个互动平台上哈，我们的网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们集中来回应一下于主任。这第一个问题说，凉拌菜一般能放几个小时啊？ 凉拌菜这个问题啊，它比加热的菜呀更容易坏一些。 嗯， 为什么呢？因为凉拌菜它没有经过加热灭菌，所以它放置的时间要稍微短一些。一般、嗯。建议啊，在常温下放置不超过3到4个小时。 哦，哎呀，这突然间就想到我们大家伙夏天的时候特别爱吃的什么花毛一体、花生毛豆啊，就是尤其是像那样的一些凉拌菜哈，去店里的时候、 啊、 那一大盆儿，它可能已经拌好了，然后呢，每个桌可能点一份的时候，那其实尤其是夏天温度又比较高，那是不是储存已经一个拌好的凉拌菜的时间，它的那个时间就应该更短了？ 应该它拌好也是需要时间的。 嗯， 那我们如果吃完就这种菜吃完了剩下，我倒是不建议再拿回去再重放啊， 嗯、 再接着吃。 就是说，它拌好的那些菜放在那块儿，可能就有一段时间了。 对，你不知道它多长时间了。对，有的可能时间比较长一些。 嗯， 可能有的是刚拌的。 所以呢，您最好夏天如果去馆子里边点凉拌菜，一定是那种现拌现吃的那种。 嗯，我们 安全些， 应该是， 嗯， 但是我们又看不到它是不是先拌先吃的、 哎，所以这就是以前呢，就是有一些人特别讲究那种健康的哈，就是说，尤其夏天到一些馆子里边凉拌菜不点，这可能也是有原因的哈。 但夏天可能人喜欢吃点凉拌菜的， 嗯，但是这就提醒我们，即使是在家里边拌好的这个凉拌菜，咱最好呢，也就是2小时之内吧，就把它给吃掉。 对， 尽量这样。 对，嗯。 再来看看豆制品，哎呀，这豆制品我觉得挺不容易储存的，尤其是夏天，就很容易好像就酸了、 没错、 馊了。 对对，豆制品非常容易腐败变质。 他想问，这豆制品第二天还能吃吗？ 豆制品它比肉要更容易腐败变质、 哦、 因为豆制品可能加工的程序比较多，你不知道哪个环节啊，它可能有一些都存在一些污染的问题。 嗯。 另外豆制品它的一个腐败变质，它主要是产生一种毒素，那个毒素特别的强，它叫肉毒，那个有肉毒梭菌产生的一种毒素，它相当于氰化铵的是多少10倍还100倍呢？ 就毒性很 强 那种毒， 很危险的。所以豆制品这个东西啊，尽量不要就说那个重放，能吃新鲜的更就要吃新鲜的。 嗯、哦， 你要重放的话，我都不建议超过24小时，而且你一定要及时的重放，不要在室温放置挺长时间了，你 再 放到冰箱里头，这个就更容易坏。 嗯、 而且所以说，你再吃豆制品的时候，你一闻还一看，就是你看到它是不是有问题了？有问题千万不要吃，因为挺危险的，吃这个东西我觉得。 好嘞，这要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伙，豆制品最好是当天买，当天一定要把它吃掉，而且买回家第一时间咱们就给它先放到冰箱里边哈。 对对， 就是 如果不吃的话， 靠最靠近的这顿该吃饭的时间就把它给吃掉，这是最理想的，因为它一旦腐败变质产生的毒素毒力很强。 嗯，对， 这我们特别 其实它这个毒力跟肉腐败变质的毒力是一样的，都是蛋白质腐败变质。 嗯， 有一种那个就是产生的一种那个细菌和毒素。对， 而且你知道很多的就是老年人就爱买一块什么什么豆腐呀。 对， 我不知道他、 嗯、 咱们这边叫怎么叫什么南北豆腐还是北豆腐的，但是 家里头经常有这种情况。对 对，这个呢咱们是 放在室温下外头，等吃的时候你到有加工的时候它就有点酸了，对吧？ 这其实就已经很危险了。 对对对， 就是先闻闻、啊、一旦有点那个酸味的时候， 对对对， 就别吃了，是吧？ 不要吃了。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提问，说家里面蒸饭是经常要剩的哦，就是米饭

送过来。当然了，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也可以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下上半段互动问答的题目是，隔夜菜过度的翻炒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灭菌更健康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于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正确答案了。 对，隔夜菜在吃的时候怎么就是让它更安全，那首先我们说一个原则，它一定要彻底加热。那么什么叫彻底加热呢？那就是保证这个剩菜呀要加热 更健康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于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正确答案了。 对，隔夜菜在吃的时候怎么就是让它更安全，那首先我们说一个原则，它一定要彻底加热。那么什么叫彻底加热呢？那就是保证这个剩菜呀要加热到100度，这个100度指的是内外都是100度，里头也要加热到100度，别外头到100度了，里头它还是那个、就是、 热透它。 对，就是热透的。 那么这个答案应该就是隔夜菜你过度翻炒的话，哪怕是可以更多灭菌，但其实它营养就已经流失掉了哈。 对，但是 不是更健康， 彻底加 经常翻炒是不好的。他觉得剩饭剩菜呢也不是不能吃，但还尽量应该是做多少吃多少，别剩。老经常吃剩饭剩菜对身体肯定不好，尤其是胃不好的朋友，为了健康啊还是别剩饭剩菜比较好。微信网友陈老师说了，这隔夜菜呢炒透可以灭菌，但是不能去除亚硝酸胺，也不能去除毒素，所以不吃隔夜菜为好。美妈说，隔夜菜如果保存妥当是可以食用的，首先选择干器，干净密封容器，剩菜那个分类放凉，装入保鲜盒，食用前高温加热，如果是叶菜或者是凉拌菜不建议第二天吃了。甜蜜宝也说了，隔夜菜经常翻炒肯定是不好的，吃起来对口感也不好，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宁香说，隔夜的饭菜再翻炒加热可以灭菌，可蔬菜超过4个小时会产生亚硝酸盐，对身体有害，所以呢这个隔夜菜素菜咱最好是不吃的。田耕直接回答不是啊。红十字说了，隔夜菜不要吃了，多次加热也不行，为了健康我们还是注意一些哈。大家伙答的我觉得都挺对的，是不是于主任？好，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编导在外面帮我们挑选出今天的获奖听众哈，上半段节目的获奖听众。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节目下半段我们出的这道问题是，吃剩的肉类冷藏时间不超过2天还是3天呢？注意哈，吃剩的肉冷藏时间不能超过2天还是3天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您只要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就可以了。当然啦，想要了解我们的奖品详细情况，也是在微信公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回复这两个字。 走进满山田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 好，说到这个处置剩饭剩菜哈，如果说必须得剩下，那个大怎么样能够让它跟我们的健康不矛盾不冲突呢？我们来看看有一个土办法，不知道这招到底能不能用啊，于主任。说剩菜在加热的时候往里边放点醋，说它能够减少亚硝酸盐，这招可以吗？放醋。 一个这个醋的问题啊，醋确实能减少一些亚硝酸盐的一个产生。尤其是能减少一些亚硝酸胺的一个形成，确实有这个作用，加点醋我都是也是赞成的。但是我更觉得就是说，如果你重放这个菜的时候加点醋，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哦，是存放的时候咱们就放点醋。 对，存放的时候放点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一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形成。 那如果说你看剩饭剩菜它其实已经产生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加热它的时候往里边淋醋，这个还能对于减少它有什么作用吗？ 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不是特别大。如果说你量挺大的加醋， 也不是 这味儿可能也 管用的，对 可能也不好吃了。 对， 好，所以说加醋来减少亚硝酸盐产生的这招呢，应该是在加热之前，在储存这个菜的时候哈。 嗯，最好是在储存的时候， 对，可以 加 一点， 对， 而不是等到了您要加热的时候再往里边加。再来看看，有专家说呀，剩下的肉类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再来给我们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彻底加热，像您刚才说得热透，就是有的人呢加热东西呢是习惯于就是在蒸锅里边，我们说给它蒸一下，连盘子带那个菜哈一起放在里边蒸， 嗯， 然后有的人家呢是要用这个比如说炒锅把那个菜要炒一下， 嗯， 甚至往里面再拎点水咕嘟咕嘟， 嗯， 我们炖它 一会儿， 嗯， 对， 有的人呢是把它放进微波炉里边， 是 可能调个三分钟五分钟哇在里面转， 是 这几种您觉得哪种是比较好的加热方法？为什么？ 对于加热呀，就是只要彻底加热就行。你，比如刚才说的热透，里头的温度也能达到100度，如果达到超过10分钟， 嗯， 这就是基本上是安全的。那不管是蒸也好，煮也好，但是相对来说，可能蒸比煮就是更容易达到这个温度，能更容易热透啊。 嗯， 如果是煮的话，煮的东西，比如说是那肉是大块的， 嗯， 就比较难，也就说是你要煮10分钟，可能那个肉不一定能热透里头，热到里头啊，能达到100度或者是多长时间。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煮的话，你把这个大块的东西切成小块， 先改刀， 哎，就你切成往小切一切，或者是切碎一点，完了。再给它煮呢哈，也就是可能效果就更好一些。 嗯， 那微波炉的加热，因为它是一个用微波的这个方式啊来进行加热， 嗯， 它从里头开始加。 对， 嗯，所以说它这个可能更容易就是达到彻底加热的一个就是程度，可能用的时间可能比那个蒸煮啊可能更短一些。 就是说其实微波炉的那个加热它是从食物的芯里边开始热起来的。 对，它是 你要是摸到这个外边已经是滚烫了的那种， 那 说明芯里边肯定更热 了。热了，对，已经， 哦， 嗯。 所以说你看看哈，这就是根据家里边的不同情况了。微波炉里外都热透，它是打芯里边先热起来的。而这个蒸的方式呢，相对来说它可能比我们炒的那种是更容易说达到蒸十分钟然后里外全透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对, 对，嗯， 当然了我们还是强调，如果是那种大块肉的话呢，您可以在吃第二顿这种剩的时候哈，改改刀给它变小一点。 对对， 甚至我们说了，比如说剩的是大块牛肉，上一顿呢我们可能就是属于凉拌的呀，或者就是切片的那种吃法哈，这一顿改成小丁的那种刀了，然后我里面再放点什么土豆啊， 嗯， 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菜， 对， 我们 再炒一炒， 就相当于 多翻炒，多就也就是多炒 一 会儿，对， 哦， 对， 炖一炖，这种是 不 是更好？ 一定要把它彻底弄，彻底热透了，对 对，这样一来呢，相当于改刀的情况下重新做了一道新菜。 对对对， 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当然了，大家别忘了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下半段我们的题目是吃剩的这个肉类冷藏起来，这冷藏时间不超过2天还是3天比较好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抓紧时间让我们看到您的答复。 咚咚咚一咚，不管晴天还是下雨，心情放轻松，所有烦恼都会过去，乐活爱健康，生活就是多。 好，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怎么把这个剩饭剩菜哈，起码做起来让大家觉得诶好像做了一个新菜的感觉。有一种做法，这个叫做剩饭新吃，或者是剩菜新吃，就是怎么样让已经有一定营养元素流失的这个剩饭剩菜再吃它的时候，通过一些手法，比如说我往里边添补一些其他的食材哈，弥补一下它缺失的这个营养或者已经损失的营养。您在家会怎么来操作？ 关于剩饭剩菜啊，它这个营养流失的问题啊，它最主要流失的营养素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 嗯， 比如维生素 B 族啦，还有尤其是维生素 C 特别容易就是氧 就消失掉了， 氧化流失，嗯，对，所以你要吃剩饭剩菜的话，不一定说跟那个剩饭剩菜同时炒什么东西啊，但是我都觉得你要配点什么粗粮啊， 嗯， 那个就是杂豆之类的，还有甘薯之类的，配点这些 主食能够弥补一些维生素 C 啦，或者是尤其还有一些一部分矿物质，弥补一下这方面的营养的一个损失。 嗯， 另外呢，你要是加一些柠檬水呀，或者是那就鲜果汁，就是有那个水果鲜榨的汁儿啊，还有一些番茄酱啊，就增加一些这种类型的具有就是含有比较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一些就是新鲜的蔬菜水果的这产品啊，能够弥补一些维生素 C 的一些损失，这样就把就是我们剩饭剩菜里头损失的那些营养素啊，就是相对能够补充一些。 对，这个其实呢，就不仅仅是说我们要改变那个剩饭剩菜什么了，而是说， 对，我都觉得你再结合一些什么， 对， 什么食物，对， 饮食我们说均衡嘛， 对对， 这一餐里边什么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哈， 对， 基本上 损失的你给它补回来一点，对。 如果是上一顿剩的一个肉，那这一顿呢，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就是新鲜的蔬菜类的呀， 对，是 剩的米饭里边，我们再可以加点豆子，给它烩成粥。啊，杂豆粥啊什么的哈，以此相当于换个方法把缺失的营养素我们给它补充进去，即使是不补充进这个剩饭剩菜里，但是起码补充到我们这一餐里头， 对，补到这餐里头， 让我们的这个饮食相对来说比较的均衡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哈，大家一般呢都是等桌上的人吃完饭了，然后呢把这个夹剩下的翻腾过的剩饭剩菜给收起来放进冰箱里。我记得前两天呢，我在报一条资讯的时候说的是，如果我们是要带饭和菜的，有一些人比如中午这顿饭有可能是早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带饭带菜的这种吗，是建议你别从吃剩的里边去给它存储，而是明知道这顿饭就是有一些是多的了，我们就给它单盛出来， 对， 那边的吃去，这边呢晾凉了之后，我们没有人翻弄哈，拿干净的筷子呀、干净的勺、干净的容器， 对， 就先把它给隔离存起来， 是， 这招是不是更好一点？ 对，这样更安全一些。 嗯， 如果你要是多人搅动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口腔里头都有含有多种的细菌、微生物。大家就是你进去一筷子，我进去一筷，那个菜就是细菌的数量了，种类就比较多了，那个更不容易存放。那个你放起来以后，繁殖的速度啦，繁殖的那个种类更多一些，更不安全。 所以这玩意 儿，哎，对， 不能细想，我觉得 放新鲜的，对， 好。 对， 因为就是每一个国家哈，就是或者说不同的地方，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那咱们国家可能就是坐着那种大圆桌，然后大家一起来吃，品尝着每一道菜，是我们的一个饮食习惯。但是这个里边的的确确， 这个、就是、 像您刚才提到， 就是、注意这些问题， 也有一些问题。 对、嗯， 所以呢，现在其实我们如果大家共餐的话，一般有公用的，我们的勺子或者是筷子，拿那个夹到自己的餐盘里面，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调整哈，的的确确能够减少很多我们所谓的细菌的交叉感染呀、病从口入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出现了哈。好，再来看看这个朋友的提问。他说如果是在冬天，就是屋里边其实也挺凉的那种时候，吃剩的饭菜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立马放进冰箱里呢？ 这个也得放到冰箱里头， 嗯， 因为即使是冬天，那么我们家里头的温度也能达到十度以上，那么微生物啊，有一些有，尤其是有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它的繁殖的温度，它最适宜的温度是10度到60度， 哦， 所以这个温度，室温温度如果超过十度，那么它繁殖的速度它是加快的，但即使是低于十度，它、但是它也超过4度，它也有一定的繁殖速度。 也就是其实我们放到冰箱的冷藏里面去，相当多的细菌也是可以繁殖的，只是说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而已。 它有一定，可能有一定的那个缓慢的繁殖。 嗯， 我们的冰箱温度一般都是4度左右。 对， 这个时候它繁殖的速度确实是大大的减小了，对，减少了。 好吧， 但是超过四度，那可能它就有增加了一些速度，而且冰箱的温度是常温的。所以说它这个就是就更容易减少一下它的繁殖，但是室温的温度它不会是恒温的，它一会儿10度，它得肯定就是这个变化的温度也对细菌繁殖也是有作用的。 好嘞，所以说要么吃剩的这个饭菜应该是尽快的，当它凉了之后就应该放到冰箱里面去哈，对，冷藏里面去，包括冷藏和冷冻。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就是养成的习惯， 就是也没办法做到每天去趟超市，我说挑哪个的新鲜的我买回来，可能也会说家里边存个两天到三天的这个食材哈。 对，嗯， 这个保存起来我觉得的确也是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特别希望提醒大家伙的，就是我们日常常做错的地儿？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肉啊， 嗯， 那我觉得可能冷冻起来那更安全，那大家也都知道， 嗯， 即使你吃剩的肉啊， 嗯， 你冷冻肯定有比冷藏放着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冷冻这个温度下那一般的细菌都不会再繁殖了， 哦， 除了湿冷的一些细菌繁殖，其他的细菌几乎都不会繁殖了， 嗯， 所以它能存放的时间更长一些。那如果说你有一两天就有能处理掉的一些， 嗯， 那个就是食材啊，那冷藏的也可以。 所以说尽量还得是冷冻，这个比如说肉类不管是生的还是已经是半成品的熟的， 对， 啊，对，如果您是两天之内吃不完的， 吃不完还是 冷冻的好，第一时间您就先把它冻上吧哈。 对对，嗯， 我们家经常 还有米饭，对， 出现这个就是冻到没处可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在冻的那个里边它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这个时限。 嗯，冷冻这个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是多长时间， 哦， 它肯定比冷藏的时间长一些。你要冷藏一般要求也没有绝对的标准，一般要求48小时内， 嗯， 但是冷冻的它肯定也超过48小时， 嗯， 应该没问题的。 这放 但是到底是能放多长时间， 嗯， 这还真没有什么就是标准。它这个当然我们尽量就不要存放的时间更长是吧， 对，也不要释放的时间太久， 嗯，对对对， 因为以前我们也看到那种 口感也不好了， 在自己家冻了很多半年， 啊，半年一 年 的 那 个 肉， 那个也有安全风险 是不是， 对， 好，我们的冰箱它也不等于这个保险柜， 嗯，对 对，也没有那么的安全，所以我们的食材呢，一是尽量的要保证新鲜，二如果不能够说短时间内把它处理掉的话，最好还是放到冷冻的那个格子里面， 对对， 但是冷冻格子里面咱们最好也要分好类， 嗯， 同时呢不要储存太长的时间， 对， 嗯，好，我们来公布一下下半段节目的这个正确答案吧。吃剩的肉类哈，冷藏时间咱是不能超过两天呢还是不能超过三天呢，于主任？ 嗯，这个放多长时间啊真是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 嗯， 但是一般建议不超过两天。 好的， 因为你这些食材本身是不是安全，还有好多因素。 嗯， 那么我们最好就说时间越短越好。我们的比如说食品，它的留院时间也不允许，也不超过两天，也是48小时。 好的， 所以我们建议最好是在两天以内。 在两天之内， 对， 哪怕是吃剩的这个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48个小时。那我们下半段节目，我们的获奖听友呢，就是微信网友踏雪寻梅，恭喜你答的是 留院时间也不允许，也不超过两天，也是48小时。 好， 所以我们建议最好是在两天以内。 在两天之内， 对， 哪怕是吃剩的这个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48个小时。那我们下半段节目，我们的获奖听友呢，就是微信网友踏雪寻梅，恭喜你答的是最快而且最对的哈。我们上半段节目的获奖听众是微信网友白云，恭喜微信网友白云，恭喜微信网友踏雪寻梅，请二位将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平台发送过来，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恭喜您获得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我们请于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的，谢谢。我们北京佑安医院营养咨询门诊是一个礼拜有7次，就7个半天的那个出诊时间。 哦， 那么我本人的出诊时间是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上午。 嗯， 但是我们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都有门诊。 好的， 星期一、星期二下午也有门诊。 嗯，好， 好，谢谢。 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于主任的帮助，以及他同事的这个科室同事的帮助哈。那么大家关于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为您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半